们再次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，求圣上的人亲自来关照我们，使得我们愿意降服在你话语的真光当中，蒙你的教导，给我们敞开的心灵来领受你的话语，也蒙你话语的责备和关照，帮助你的儿女顺服在你话语面前的时候，被你塑造心灵成为一个愿意柔和谦卑悔改，塑造我们成为一群圣善的子民，蒙你的喜悦，奉耶稣基督求，阿们。我们上一个主日我们认识到神的圣洁，我们通常讲到不会有一个连续性，说我们必须你听了上一周讲到才可以明白今天的讲道，但是我想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，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自己的污秽，特别是对神圣洁的认识，会认识到自己的污秽。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帮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，就是那些真正遇见过圣洁神的人，他一定会知道自己的污秽。反过来可以这样讲，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自己的污秽，其实他非常可能从来没有遇见过那位圣洁的神。中间有个牧师，他在国际上很有名望，有些国家电台来采访他之前，师母非常紧张，家里本来家里很干净，但是因为有国家电台来，他就清洁一番，非常清洁，打开灯光清洁清洁。到那天采访的时候，那国家电台那个灯光不知道有多少倍，他家里多少倍一照，他说全美国，是个美国的牧师，他说全美国都看见我们家客厅里面那角落里面肮脏的地方，他以为很干净了，洁净了，扫了，但是他家的灯光那个光度不够，没有国家电台那样厉害。一样的，当我们去效法一些世界上那些好的榜样，学习他的上行，提升自己的道德，我们也觉得不错了。我们许多人年轻的时候，年幼的时候学过雷锋，后来也被张海迪这样的榜样激励，身长至坚，我们都觉得哇，我们靠近那些有毅力的人了。甚至后来有些人以那些觉得这些榜样太高，降低一点，去效法那些有毅力，后来去美国留学拿了博士，在科学上做出贡献的人。哎，这些人好像我们中间许多人就慢慢靠近了这些人。这个都像一些你家里的灯光一样照亮你自己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继续思考，当神的圣洁的光照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来看看一个圣洁一个污秽的人如何来过圣洁的生活。然后我们来思想三个方面的事情，一个圣洁生活的基础，圣洁生活它的样式是什么样子，然后圣洁的生活它应该怎么操练，特别我们花多一点时间来看第三个方面。今天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三十二节。那首先我们第一方面看到十七到二十四节那里看见圣洁生活的基础。我们在上一周已经看到说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也应该圣洁，这是我们的开始。使徒保罗在十七节这里他说，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心里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散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保罗这地方讲到，首先他勉励他说在主里面确实的告诉你们，所以他要提到圣洁的生活的时候，他是对那些在主里面的人说的，不是对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讲的。在主里面是我们与神的生命有连接，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，这样的人才开始可以过圣洁的生活。在上个主日许多人听到的圣洁生活并不是说完美了，我们比别人更好了， 圣洁生活是两个方面，一个是正面来说，我们是分别为圣，归向神的，为神的侍奉神，为荣耀神而生活。负面来说，我们要远离罪恶，过道德上和品格上纯洁的生活，这是两个方面。所以在主里面，这是我们的开始起点。后面他提到说，我们看二十节，继续看后面，继续看，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弟兄姊妹，看这两处对照，前面十七到十九节跟二十到二十四节，这里一个对照就是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。当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，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描述我们自己的光景。为什么说我们常常自己看自己不清楚呢？因为我们自己就是那个黑暗的罪人的光景里面。记得以前一位领袖讲过说，不是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，不是罪人真面目，只怪我们自己就是罪人。所以我们不认识自己，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年的情形。我们来看前面十七到十九节那里，这地方我们不是在论断或者贬低那些没信主的人，好像他比我们不好，而是说当我们在灵性上不认识主，与神的生命隔绝的时候，他的现实灵性的本相就是这样子。他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，存虚妄的心行事。这地方虚妄的心是一个虚空的意念，那些人以为宝贵的那极高价值的东西，在神的眼中看为是虚妄的。所以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，大家都可以想象，我们把很多东西当作宝的，当作人生最高的理想。但是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跟所罗门一样说，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这地方不是说基督徒生活是个消极的、不进取的、没有积极的、不热爱生命的，乃是说那些世人追求以为宝的东西都要当作虚空。保罗认识耶稣基督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，就是看见什么是宝贵的东西，什么是像粪土一样的东西。遇见基督的人，他价值观一定会有改变，价值观就是你看为至宝的东西。所以我认识一位牧师，他说他很不愿意做一种练习，就是你假如拿到100万美元，你会怎么花它。他说他很不想做这个练习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很愿意做的。假如你拿到100万美元，你会怎么用呢？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做呢？想过吗？有人笑了哈，你可能已经有100万了，你不要说出来。因为这是这位英文牧师说告诉我，说 This is a self-revealing exercise， 自我暴露的练习。除非你骗人啊，骗人就不算了，你真说出来你100万会怎么花，你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了。你知道那句话说 You are what you love， 中国人说 You are what you eat， 你吃什么成为什么人，吃猪肉就 吃猪脑就成为猪肉。You are what you love， 这个很对的，你爱什么你就是什么人。所以这样的练习不要轻易做，行吗？我不爱做。但是这地方说，当你当年是虚妄的形式，以为宝的你当做，以为是好的事情，但是在神看来是虚妄的。他们的心地昏昧，这地方说不但是虚空，还是黑暗的。他在暗中行事，他自己不以为黑暗。小偷喜欢在暗地里做事，在没人的地方做事，但是在神的光中没有哪个地方是他不能照到的。但是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在黑暗里面，我们看不见。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，有人给我这样的比喻，我很赞同。他说，我一直说你证明上帝存在给我看看，你证明一下我就相信。后来他说，你好像关在黑屋里面，一个黑屋里面，不愿意打开窗户，一直要求别人说，你证明外面有阳光给我看看好不好，你就是不愿意打开那个窗户。哎，他这么一说，我说真有点像哦。关在黑屋里面的人不知道自己的黑暗。我们当年不认识主的时候，没有见过真光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黑暗昏昧的情形里面。 这地方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。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，其实就像当年我们的情形，他是与神的生命隔绝，他是没有能力过圣洁的生活。这地方大家很容易说我比你好，你没信主我比你好，不是啊。你过圣洁的生活乃是刚才讲过两个意思，你可以从罪中隔绝过一个远离罪的生活，过个使神容易荣耀神的生活。但是你想想，不认识神的人如何来荣耀神？连最好的慈善家若不认识神，他都没办法荣耀神。他很可能有美好的愿望，美好的良善的心愿，帮助困苦的人，但是他这些善行不是用来荣耀上帝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特别是也做类似跟慈善家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你要特别故意，特别我对这些我们中间财富很多也有爱心的人说的，你要特别隐藏你让人知道你做了什么，因为这就是你试探的焦点，使得我们跟世上的慈善家没有多大的区别。所以圣洁的富翁做的事情，他是荣耀神，别人只知道曾经有一位基督徒帮过我，那别人可能而且应该忘记我们的名字，只记住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，于是神的名，耶稣基督的名得到荣耀。这是不同的地方。后面更严重，十三节，良心丧尽，这个中间我们慕道的朋友可能心里难受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当年的情形是，当我们良心丧尽啊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经常说我凭着良心做事啊。但是上次我们提到说，加尔文神学家说全然的败坏，连良心理性都受到污染。所以千万不要指着我的良心起誓，我们的良心也会被像烙铁一样烫过一样冒险了，慢慢的习惯那些污秽的事情，那些原来非常不能接受的事情。他说心里刚硬，这地方说像石化一样，慢慢的没有感觉了。就像国内那些老人家躺在地上，因为有那样的一个个案，他无奈帮助他的人，后面的人就看见老人躺在街上就不敢帮助了，以后这个社会就慢慢慢慢就像社会的良心就变成冒险一样，就石化了，看到这些事情就好像没有看见一样。那种自私自我保护，再加上有那样的个别老人造成的事情，使得整个社会风气就会变成遇到这些事情就慢慢躲开躲开，一代一代的人就变成看到这个事情都没有反应了。这就是当年我们的光景。但是学了耶稣基督以后，这地方说在主里面的人，那些效法基督，他要学过他的真道，这地方不只是听过他讲道，还是学过他的真理，看过知道他所活过来的，耶稣基督所活出来的那种道理，因为他就是道。然后这样的一些人应该怎么样呢？二十二节说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中国人对脱去和穿上就非常轻忽，好像我们说以前说换妻如更衣，古代就是换个妻子好像换衣服一样，穿上衣服没有什么的。但是在希腊罗马文化里面，换上衣服，穿上衣服是一个披上一种新的生命的习惯，新的生命的性情，不是随便穿在外面可以随时脱掉的，是这样的一个比喻。穿上新人，我们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所以这是我们圣洁生活的基础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，你不要去尝试的过圣洁生活，做不到的。先悔改，认罪悔改，认识耶稣基督，看到自己的罪人，自己的污秽，接受主，这是第一步的开始。但是如果有些基督徒生命的经验被称为是基督徒了，或者自己也以为是基督徒了，但是就是活不出圣洁生活的样式，一会儿还会看许多人读一段圣经也知道，是一段时间圣经以后也知道神要我们过怎样的生活，但是我们却做不到，常常做不到。我们就用罗马书第七章来安慰我们自己，那保罗那样的人都在挣扎，你看立志行善由着他行出来就不是他了，想做的善就做不出来，不想做的恶偏偏做，连保罗都那个样子。我听到这样的人用这个事情来安慰自己的，用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的人很可怕。 很可怕的，很可能暴露我们里面的光景。所以如果你很认真尝试过过圣洁生活，但是一直活不出来的，我没说完全了，但是好像离圣洁生活非常的远，你要可能回到根源，我是否已经认识这位圣洁的神。多年前我听到一个这样的故事，在西撒哈拉非北非那地方，有一群人叫比塞尔人，人类学家很注意到这群人在那里生活，他们对沙漠状况非常了解，但是却走不出沙漠，在那里转啊转啊都走不出来，他们也在那里祖祖代代在那里生活。人类学家注意到这群人的时候，就研究他为什么这群人对沙漠的性情、沙漠的变化非常了解，却是祖祖辈辈只生活在那个沙漠里面呢？其实后来进去了解以后，这群人比赛人也愿意离开沙漠的，他也听说过外面的世界，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走出来。后来人类学家进去以后发现一个事情，人类学家进去用许多先进的导航工具进去的，他们也给他这些工具，用这些工具呢他们能走出来，但是把他收走的时候他们又走不出来了。后来有一次一位人类学家跟着他后面，一个马队就跟着他，让比赛的人自己来走，告诉他你怎么离开沙漠。后来他就走，这位人类学家和一群他的助手跟在后面走啊走啊走啊走啊，哎，的确转转转转转转又转到原来的地方来了。后来他终于意识到为什么这群人走不出沙漠，他说原来他不认识北极星，他的很多参照物都在变化，北极星对导航来说非常重要，但是那些人却祖祖辈辈看见北极星却不知道可以用它来导航来定位。所以当我们尝试努力过圣洁生活，发现怎么也做不到，而且可能越来越糟的时候，好好去悔改，你说主啊，我是不是跟你的性情还没有份，求你赦免我。如果做那样的诚心的祷告，把主耶稣接受到你的心里，然后圣灵才可以内住，永远住在你里面，来帮助我们、关照我们、引导我们，那个才是我们的盼望。圣洁生活的基础是要在主里面，然后学耶稣基督他的生命、他的道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才有希望。第二方面，我们想来思考刚才的，继续看第25节到29节到32节，这里圣洁生活的样式有哪些样式？圣洁的生活有很多方面，这里我们看几个方面：一个言语的方面，在性情的方面，在行为的方面和心思的方面，来四个方面。我们继续看25节，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读好不好？25节到32节，一起来读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，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因为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嚷、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这地方我可以把它笼统的概括四个方面的圣洁：言语上的圣洁，告诉我们说不要，我们要弃绝谎言啊。第25节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、圣洁形象在里面。首先第一道提到了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互为肢体。信主以后，有些人给我们见证说还非常感谢神，他过去习惯性的撒谎，他不太知道撒谎是这么，神是这么厌恶的。大家可以想象你的身体、你的五官，如果你的触觉、你的视觉、你的嗅觉传递给大脑神经中枢是错误的信息，请问你的大脑、你的身体能不能运作？这地方讲的不能撒谎，特别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这样的有机体里面，你撒谎 他说我们互为肢体的，我们好像一个身体里面，如果你对另外一个肢体撒谎，就好像你的眼睛看到的东西对你大脑撒谎一样。我有一段时间我得了一个眼睛的问题，不只是对眼，眼睛歪了，或者眼睛，我的眼睛长得不好看，大家都知道不好看只是外表的，我还得了一种青光眼。青光眼就说你要不注意的话呢，因为眼压高会慢慢慢慢的看不见将来，所以我不知道还可以看得见多久的时间。所以这个不是让大家害怕。我跟大家讲一个经验，就是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去北边 Milwaukee 步道，回来的时候这件事情对我印象很深。那天下大雨，晚上开回来，我一直不能够看见那个环线白线的地方，我眼睛努力的看，看不清楚。那个弟兄认为很清楚，我认为不清楚。后来晚上类似的情况的时候，师母也认为很清楚，我又认为不清楚。哎，我就开始怀疑我的眼睛了。第一次哈，从那两次以后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。后来去查了，医生说哇，你得青光眼了。青光眼就是英文叫，就是有一种现象叫 tunnel vision， 你只有一点点的一个洞，叫洞光啊，洞见。这洞见不是说你很有眼光啊，就是你就一个洞可看见，你看不到边上的东西，这边的动作像这样，很多人都看得见，我就看不太见。测验出来我的眼睛很大的问题，这种很多闪光，这种闪点我都看不见。如果我的眼睛告诉我这就是本来世界的客观的景象，但是我的大脑就根据这个来判断，哦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我看不见，我就跟别人辩论，你们都是撒谎，我是对的，这晚上看不见就是看不见，你们怎么能说看得见？我想近视远视都会有类似，青光眼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，眼睛看见了，我们说眼见为实，当你有病的时候，眼睛有问题的时候，眼见不实的。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，孔夫子有一次到厨房去，看见他一个徒弟在那里偷喝东西，大家记得这个故事。孔夫子说你怎么能够偷喝东西，哦，他说一只小虫进去了，还是苍蝇什么，我就怕脏了就把它撇掉，然后就自己先给它喝掉了，免得污染了别人。孔夫子说哦，眼睛看了都不确实啊，更何况是耳朵听呢？大家知道这个故事。所以这地方是不要说谎言，不要去欺骗，尤其在主内的肢体，你彼此欺骗了撒谎的时候，这个整个基督的身体内不能运作，因为你告诉另外一个器官你的肢体错误的信息。我们在云南宣教的时候见过一群麻风病人，麻风病人以前被认为是传染给别人很可怕，大家把它隔离起来，但是麻风病人最大的问题是他的手因为神经末梢出问题受伤了，他不能感觉到那些热啊烫啊冷啊，所以手很多都受伤了，就是因为他的手碰到热的地方，那他信号不能够传递给大脑这个信息，以至于或者说他很烫，但是他没有把很烫的信息传递过来。如果手指的信息神经向你大脑撒谎，你身体就不能运作。同样的是，尤其在主内的身体当中，谎言是非常严重，需要弃绝。如果过去你在还没认识主的时候是习惯性的撒谎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来关照我们，神非常厌恶，因为圣洁的神他不说谎，而且撒谎源头是魔鬼。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的魔鬼是父，你们的父是魔鬼，因为他是撒谎的。所以撒谎的人他更像魔鬼，不是更像耶稣。所以当我们骗人的时候，要想我活出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式，不，你撒谎的时候你更像魔鬼的样式。所以要常常想到我有没有撒谎，我有没有骗人，常常反省，常常求主关照。继续看性情方面呢，生气就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这地方没有说生气都是犯罪，大家知道有易怒，耶稣在圣殿里面也发怒，因为他把圣殿变成了贼窝。但是这地方说不要长久的发怒，长久的怀怒，长久的怀怒产生苦毒，会伤害自己，更重要会伤害到周围的人。在古代有一个群体操作一种习惯非常好，叫毕达哥拉斯，大家知道这个人是数学家，是哲学家，大家都听过毕达哥拉斯定理，中国人说我们是勾股定理，不是毕达哥拉斯定理啊，这个争论很多。不管怎么说，毕达哥拉斯是个圣人，不是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他是一个哲学家，他思想，他的群体里面严格的要求， 在太阳下山以前，如果你用你内心因为怒气伤害到你周围的同伴，你在下山之前，太阳下山之前要去认错对付，而且必须亲嘴握手和亲嘴。所以那个群体没有长久怀怒的事情。毕达哥拉斯规则我相信在教会里面也应该运行，特别在夫妻中间，大家活了一定的年纪都够了，都知道什么叫长久怀怒了。有没有发现如果夫妻吵架的时候，家里的日子好像空气都凝固一样，都日子不太好过，有没有发现一天都变得很长。家庭非常宝贵，弟兄姊妹，因为你的幸福指标、幸福指数跟你的家庭幸福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你可以赢得很多人的敬重，很大的成就，很多学位，很多的金钱，但是发现当夫妻吵架的时候你会很不性感，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可能你常常说，主啊你快来吧，你快来吧，很痛苦，你的幸福指数降到很低。你在外面受很多的逼迫，很多的欺负，但是在家里夫妻相爱扶持，你就很甜美。所以夫妻关系非常重要，弟兄姊妹，这地方寒露到日落，不要这样。有一次师母跟大家分享过了，她说有一次我不知道得罪她什么了，我都忘记了，她就很不高兴，但是很不高兴，她说已经晚上了，她说已经太阳都下山了，我就再怀怒一天嘛。你看她有理由，太阳已经下山了，那还可以一天生气，还可以啊，第二天这样还有24小时生气。这是恼我，姊妹已经发现这个不好，后来蒙关照发现，哦，这地方原来的意思是不要长久怀怒，不是说一定太阳下山，所以不要等家里不要发生我们这样的事情哈。到了晚上吵架，反正太阳下山了，我们7天吵架好不好？我这样可以生气一天，这个伤自己也伤别人啊。那怀怒的时候自己很难受啊。我不知道有人说生气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们死多少细胞啊，别人的细胞也死，所以我们要性情上。有些弟兄我知道有些脾气的不好，所以必须被送到警察那里做一种疗法，叫 anger management， 怒气控制。那这个是对你有好处了，但是警察那边只告诉你是强迫性的，我不知道帮助我们中间的几位弟兄多少。但是被送到警察那个不得已了，是你在家里可能有家暴了，被迫的 anger management。 但是在神的性情，在神的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性情圣洁的性情，情绪上也要圣洁，情绪上、行为上的圣洁。继续我们往下看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了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以有余分给了缺少的人。这些都是指在行为上。可能今天我会认为说在北美偷窃的不多了，大家物质丰富了，但是知道偷窃是人的一种败坏性情中间的一种，他不一定偷物质的，很多人有钱了也偷东西了。我听说沃尔玛以前被抓了一个人，他就是很喜欢那个过那个门的时候呢，嘎那个声音，他很喜欢这个声音。后来被抓了，这个人抓的时候问他，为什么你就上次警告了还抓，抓了偷了小东西，他说我就喜欢那个声音啊，嘎就那个声音，就抓了好几次都是小东西，就把他判刑了，又觉得不够，但是老抓，最后给关起来了。他很喜欢这个东西，很奇怪的爱好。但是我们在圣经的时代里面有这样的人，他不好正经，不好好劳动，他就就是串来串去，传舌，然后不正经干活。在特撒罗尼迦后书里面提醒，要好好做你的工，吃你的饭。保罗吩咐他们，所以我们好好的在行为上也要圣洁。但污秽的言语，29节那边再回到言语的圣洁，这地方污秽言语不是指说脏话而已，这地方指那些毁谤、传舌、那些恶语攻击别人，就是这样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大家看见这地方污秽跟造就人是对照的，不一定你说三字经才是坏话，不造就人的都是污秽的言语，不造就人的。我们在团契里面，在家中有多少我们的话不造就别人呢？有没有在背后论断别人，聚众论断，有没有在那里传舌？这些都是神厌恶的，因为这样会伤害基督的身体。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要出口，但是出口了要说一些好话，不是恭维人的话，这好话是造就人的好话。恭维人不造就人的， 我偶尔会被人恭维很高兴，后来发现这人一恭维我，我就发现我就要小心他要什么。有一次我站在门口，有一位姊妹说，牧师啊，你讲道讲得很好。这个姐妹其实很爱主的一个姐妹，她真的没有多心，但是她的弟兄在边上，她的弟兄是很爱主的人，也很小心的人，就在边上提醒她的太太，她怕太太恭维牧师。弟兄说，你要告诉牧师今天你谢谢他什么，你听到什么地方得到帮助了，不要只是说你讲得很好的道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小心的弟兄，他怕他的妻子讲话变成恭维别人，不造就别人了，不造就牧师了。如果他说某些话，今天牧师谢谢你，我某些地方被提醒了，主借着你提醒我，谢谢你，这个不，这算造就我，鼓励我。但是说你讲得很好啊，很棒啊，很有学问啊，那个是一个会败坏人的。我们见过在教会中间这样的人，因着在背后的论断，把一个初信的姐妹信心败坏了。这个姐妹曾经很热心支持短宣，结果因为听了另外一位姐妹不断地讲教会的坏话，结果到了一个地步，这个姐妹弟兄姊妹触目惊心，她坐在类似的一个地方来崇拜。当短宣队快要出发的时候，她在坐在那里咒诅短宣队，你能想象吗？我后来警戒那个说坏话的人，在后面会办人的人，我说你败坏人的信心，非常严重的。他说我不知道他会变成这样子了。我说我差派你去造就他六个月，你使一个爱主的姐妹变成一个咒诅教会的姐妹，你的罪很大。他非常害怕，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了。我说我也没听见你说什么了，我只听见从一个爱短宣队、祝福短宣队、奉献新电脑给短宣队带到中国去这样的一个姐妹，因着你对教会的攻击败坏他的信心，到一个咒诅短宣队的地步，何等可怕。我讲的不是一个出信的人，是一个去造就别人的人，因为嘴巴里面的污秽的言语，他不造就别人，他败坏了他人的信心。这是我见过大概最触目惊心的一件事情，人可以这样的败坏他人的信心。当然这姐妹两个都离开了教会，甚至不知道还去不去教会了。我想到这些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心里很痛，非常的痛。因为你今天听起来很震惊，我跟师母为这个很痛苦，这样的事情，我的名声被人攻击是小事，姐妹的信心被败坏了，很可能还离开主了，这是永恒的事情。所以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要出口，这个是非常败坏人的信心。心思上的圣洁，心思上圣洁呢，大家看前面的地方都是讲的心灵的物事情，我们再往后看后面心思圣洁。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他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，因为我们受的是印记，是归属他的，等候那天身体全然的得赎。这地方提到一些苦毒、恼恨、愤怒等等，这些许多是心灵的，毁谤当然是言语也有，这些都是内心出现问题，圣洁的问题出现问题是从内心开始的。大家已经知道了，耶稣说出来了，进去的不会，那个手没洗干净，那些不会污秽人，他是指属灵上的，里面出来的那些东西才会污秽别人，因为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。所以耶稣非常看重我们内心的状态，心思的圣洁。我想我们花一点时间，我们跳过波拿尔这位圣徒，这位诗人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圣洁的生活应该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我们不一一的读了，这是一个圣徒的提醒，我们要在心思、意念、言语、行为各个方面都应该规范，求圣灵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。下面我想提一些圣洁生活的操练，我们先跳到第一个，靠主信靠祷告的操练。这是上一周我很快的提一下，我想今天花一点时间，信靠祷告的操练。为什么要信靠祷告呢？因为我们圣洁的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我们必须靠他祷告。主啊，我没有，我污秽，我没办法。约伯也告诉我们说，那些圣洁的地方不可能从污秽里面出来的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追求圣洁生活只能从圣洁的源头那里来，因此我们要向他求。第二方面，我们自己软弱，我们的败坏，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加拉太的信徒，保罗告诉加拉太信徒一个成圣的秘诀。他说以前他信主的时候是靠着圣灵入门的，但是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， 你当年信主的时候明明是从圣灵入门，怎么现在还靠肉身成全呢？好像称义是靠着圣灵，以后成圣就靠我自己了。成圣有责任我们自己，但是成圣还需要圣灵的帮助，不能靠着肉身来成全，因此我们需要祷告。保罗也非常辛苦，在第七节里面告诉一个挣扎在律法以下的挣扎，不管是他自己还是其他的人，这是一个律法下的挣扎，那个痛苦。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帮助我脱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但是保罗说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，就可以脱离了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念，就是靠着耶稣基督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。因此过圣洁生活的开始操练，我们要多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不行，你需要帮助我，求你帮助我。有这样祷告的人就是谦卑了，也是愿意过圣洁生活的开始。另外在试探无处不在，尤其在电子的时代，信息的时代，你随便打开电脑，打开现在 iPhone， 随便碰到哪里都有许多 image， 一些形象出来，特别会对我们的心，对我们的眼睛，对我们的心灵都会有刺激。第二方面是正心，我们的端正心思的操练，端正心思的操练。所以大家都知道，诗人说，为耶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昼夜思想神的话，用神的话来洗净我们的心灵。另外一处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腓立比书四章八节，那里说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保罗说，我们要思念这些正面的事情。他在另外一处在提醒哥罗西的信徒说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上面的事是耶稣基督坐在父的右边，那是上面的事，地上的事是指那些淫乱污秽败坏的那些事情。我们人心，路德讲人心好像磨石一样，你必须想一些事情，它会这样来撞啊撞，一定会想一些东西。但是要思念那些神喜悦的事情，常常思念。所以你的灵修，你的祷告，你常常与主亲近非常重要。你不想这些事情，你一定会想一些别的事情，你总要想一些事情。圣言就非常重要，言语上的操练。雅各书第三章里面我们不提了，大家都知道那个言语非常厉害，它好像火一样，很小一点火会点燃整个树林，它好像舵一样，很小一个舵，手一弯，整个船轮船的方向，船的方向就在改变，所以舌头非常厉害。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六节里面说，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勒不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假的，假虔诚。是一个人说他很虔诚，或者别人说他很虔诚，但是他舌头没有勒住，讲话得罪神伤害人，他的虔诚是假的。我很喜欢一句话叫言为心声，里面是什么东西，除非你特意克制，好像某些克和伯的训练，他说他可以骗过测谎仪，那是美国人给克和伯最高的称赞，他可以骗过测谎仪。但是通常情况下，人不小心或者一高兴一愤怒，他都会把里面东西说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但是心灵正心是圣言的开始，如果没有正心，圣言就没有益处。所以谨慎我们的言语，我提了几个操练，我不一一讲，很快给大家读一下。第一方面，圣言就是谨慎言语的操练，要克制多言多语，操练寡言少语。不是说大家都内向不说话就好了，因为圣经的确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的。而且神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下，我们言语要寡少，就是不要乱讲话啊。我们见到特别是姐妹，特别要操练言语的寡少，你讲出来话要有分量，不是话多，话多了一定会有愚昧的话出来。克制疾言速语，操练谎言妄语。你不要说我到年纪大才可以，但是有些人讲话特别急，我就属于这一类。师母经常说你要慢一点讲，我说哎呀，我讲章写这么多讲不完了。雅各书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慢慢的动怒，慢慢的说。有位师母说， 罗伯森师母说，留心轻率的舌头和快速的言语，要留心。第三，气绝愚昧言语，操练智慧言语。至于我们很容易讲出愚昧的话，不造就别人，但是神给我们圣灵给我们知识和智慧的言语，那些藏在圣灵同在里面的人，他会操练，会有知识智慧。我常常听到一些属灵的长者给我一些话，我是一生得到益处的。我跟师母常常听到一些老人家，一些在主里很久的人，他几句话我们就记下来，对我一生都有帮助，那些智慧的言语。要弃绝虚假言语，操练诚实言语，或者是诚言实语。刚才讲过了，不要欺哄，不要骗别人，要说诚诚实实，是就是是，不是就不是，再多说就出于恶者。箴言书十三章五节里面说，义人恨恶谎言，如果是义人的话，你是恨恶谎言，你就是义人的。第五个，弃绝暴言怒语，操练浪言温言和语，或者是温和的言语。箴言书十五章一节里面说，回答柔和是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又说第五十五章四节里面说，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所以有些人言语很暴躁，尤其我们做弟兄的，在家中暴躁暴怒的言语是不但伤你的妻子，也是神所厌恶的。所以要讲话柔和，弃绝污秽言语，操练造就的言语。刚才提过，那些污秽的言语就是毁谤、传舌、不造就人的，都是污秽的言语。要操练造就人，说造就人的好话。最后要操练，就弃绝咒诅言语，操练感恩的言语。雅各告诉我们，第三章里面说，如果你一个人既用嘴巴来称颂、颂赞为主为父的神，又用嘴巴去咒诅那些神所有神形象的人，他说，弟兄们，这个是不合宜的，这不可能的事情的，只能暴露说你里面本来就是一个咒诅的人，是污秽的。所以不可能在圣殿里面赞美赞美主啊，赞美可能都非常的都出汗了，结果到门口就开始骂人，这是虚假的。雅各告诉我们是不可能的，不要骗自己。第四操练，第四方面的避俗，就是逃避世俗的操练。雅各告诉我们说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，所以要逃避世俗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里面说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被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他特别吩咐提摩太说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逃避少年的私欲，约瑟就是一个伟大的榜样。逃避，当我们的弟兄姊妹试探临到的时候，你要不能说我靠主能力胜过，我故意留在试探中间避开。你遇到一个很喜欢传舌的人，如果你有能力制止他就制止他，没能力制止他你躲开，可以不听的。讲舌头非常重要，亚里士多德有句话我希望大家能够听见啊。他说，当你嘴巴的话还没讲出来的时候，那个你就是这些话的主人，但是你的话一讲出来以后，你就是他的奴仆了。明白这话意思？你一讲出去你就受捆绑了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，这是中国人已经知道了。所以要谨慎再谨慎，避开世俗。团契的操练是我们彼此在主里面彼此相交，特别是当我们孤单的时候、无助的时候，很容易过不圣洁的生活。我最近听到一个很感动的事情，一个姐妹她追求祷告伙伴或者属灵的伙伴，这个是非常好的，这也是很谦虚的，知道靠自己没有办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一位圣徒告诉我们说，撒旦就喜欢去攻击寻找那些没有护航的船只、没有伙伴的，那些人很容易受到攻击。像礼拜三晚上我看到一对弟兄开车来，两个人一起来祷告会，我心里很喜乐，真的好喜乐。我说，不但他来这里为众圣徒祷告，他还是成伙伴了，两个人一起来。我鼓励两个弟兄两个姐妹，如果你这样常常固定的在一起团契相交，撒旦就没有多少机会。最后要操练悔改，认罪悔改的操练，认罪悔改。悔改要求主帮助我们很诚实的面对自己。圣徒奥古斯丁说，在神拯救我们之前， 我们不要欺骗自己。意思说，我们要面对自己里面心灵的污秽。我想强调两个方面啊，社会三个方面。一个方面要向神认罪，悔改要操练向神认罪。大卫的诗篇五十一篇是我们非常美好的榜样。他说，他祷告说，大卫向神祷告：“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这他淫乱了罪。”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”所以，当我们犯罪跌倒的时候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忧伤痛悔，在主面前向神认罪。这些是指得罪神的伤害，得罪神的。当你的罪的行为也伤害到周围的人的时候，上一次提过的，上一周继续跟大家提醒，就像献祭一样，你要先跟弟兄和好再献祭，这是圣经的吩咐。雅各也劝告我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。我们要彼此认罪，当我们的罪行还伤害到你的肢体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道歉。领主餐的时候，如果你犯罪没有对付的，请你不要领主餐。我们今天很多人很轻忽主餐的事情，因为吃喝自己的罪是很严重的事情，以为我没人知道我就喝了，谁也不知道。不，很多时候你的配偶知道，还有时候最重要的时候神都知道。所以你吃喝自己的罪是非常可怕的，在初代教会甚至出现因为这个就死掉的。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平时传讲的不够的。另外，我们也要不但向神认罪，向人道歉。如果你伤害到别人，你还要自己有悔改的行动。所以在中文里面，悔改这个词非常好。我想悔而不改的不是真正的悔改。路德也讲，最好的悔改就是你不要再重复那个罪了，最好的悔改。所以我想这六个方面我列出来了，希望大家能够不是完全，大家也不必做笔记。我如果你愿意发个 email， 我就把大纲送给你，你就好好的操练这个东西。我相信靠神的帮助，不久的将来你的生命会有不一样。结束的时候，我想一位圣徒讲过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一个良好的悔改有三件事是必须的。他审查良心，他内心忧伤，并且决心与罪隔绝，决心与罪隔绝。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心智，在主面前，新的一年要过圣洁的生活，在主面前常常祈求，在心灵上，在言语上，心思意念言语行为各个方面来纪律规范操练，我相信在生命里的一年会跟一年会不一样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真是恐惧战惊，要做成得救的功夫你要我们，但是这是主你自己的灵，你在我们心里所做的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没有离弃我们。主啊，你并且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我们的时候，圣灵住在我们心里，来帮助你的儿女能够愿意有能力过圣洁的生活。谢谢主不离不弃的爱，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一样在主面前诚心悔改。主啊，里面被你光照的时候，一点都不留情对自己的罪，以至于愿意过讨神喜悦的圣洁的生活。让我们的圣洁的生命因着不断的对付，不断的操练，可以在社区，在家庭，在接触的周遭的人中间，能够显出耶稣基督如美圣洁的形象来。荣耀归给我们的主，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